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3章马尔福庄园第75集。 哈利和罗恩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把虫尾巴的尸体留在地上，冲上了楼梯，到了通往客厅的昏暗过道里。他们小心地悄悄往前移动，来到了客厅门口。门微开着，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贝拉特里克斯低头看着拉环，后者的长手里正拿着格兰芬多宝剑。赫敏躺在贝拉特里克斯的脚边，几乎不动弹了。 怎么样？ 贝拉特里克斯问拉环。 宝剑是真的吗？ 哈利屏住呼吸，努力抵御着伤疤的刺痛，等着他回答。 不是， 拉环说， 这是赝品。 你有把握？ 贝拉特里克斯喘着气问。 真的有把握？ 对， 妖精说道。贝拉特里克斯的面孔松弛下来，所有的紧张消失殆尽。 很好， 他说，随手一挥魔杖，又在那妖精脸上抽了一道深深的口子。他大叫一声，倒在他脚边，被他踢开了。 好了， 他说道，胜利的喜悦溢于言表。 我们召唤黑魔王吧。 他捋起袖子，食指按向了黑魔标记，顿时哈利的伤疤好像再次被撕裂，周围真实的景物消失了。他是伏地魔，骨瘦如柴的老巫师对他张口大笑，满嘴无牙。他感觉到了召唤，十分恼怒。他警告过他们，至少要抓到波特才能召唤他，如果他们弄错了。 杀了我吧， 那个老人要求道。 你不会赢的，你不可能赢的，那个魔杖绝不会，永远不会是你的。 伏地魔的愤怒爆发了，突然一道绿光充满了牢房，老头虚弱的身体从硬板床上被抛向空中，然后落了下来，毫无生气。伏地魔返回到窗前，他的愤怒几乎不可控制。如果他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就把他召唤回去，将通通遭受惩罚。 我想， 贝拉特里克斯的声音说， 我们可以除掉这个泥巴种了。克雷伯克，你想要就拿去吧。 不！ 罗恩冲进了客厅，贝拉特里克斯吃惊地回过头来，转而把魔杖指向了罗恩的脸。 除掉我去！ 罗恩咆哮道，用虫尾巴的魔杖指向贝拉特里克斯。他的魔杖飞向空中，被飞奔在罗恩身后的哈利接住。卢修斯、纳西莎、德拉科和格雷伯克急速转过身，哈利大喊一声， 滚滚到地！ 卢修斯马尔福倒在了炉边，一道道光束从德拉科、纳西莎和格雷伯克的魔杖里喷出。哈利扑倒在地，滚到一个沙发后面躲避。 住手，不然就让他死。 哈利喘着气从沙发边缘往外望去，贝拉特里克斯正斜着似乎毫无知觉的赫敏，手持小银刀指着赫敏的喉咙。 放下魔杖， 他轻声说道。 放下，否则我们就看看他的血到底有多脏。 罗恩拿着虫尾巴的魔杖呆若木鸡，哈利直起身，手里仍然攥着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。 我说了放下，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，把刀刃抵在赫敏的咽喉上。哈利看到血珠冒了出来。 好吧， 他喊道，把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丢在了脚边的地上。罗恩也扔下了虫尾巴的魔杖，两人都举起了双手。 很好， 贝拉特里克斯邪恶地笑着。 德拉科，去捡起来。黑魔王就要来了，哈利波特。你死到临头了。 哈利知道这点，伤疤一阵爆裂般的剧痛，他能感觉到伏地魔正在遥远的地方飞行，越过一片黑色的波涛汹涌的海洋，很快就要进到可以使用幻影显形了。哈利想不到任何出路。 现在， 贝拉特里克斯柔声说道。德拉科捡了魔杖，匆匆回到他跟前。 西西，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些小英雄重新绑起来，让格雷伯克照顾你吧，种小姐。格雷伯克，你今晚功劳这么大，我相信黑魔王不会舍不得给你这个女孩的。 在他说最后一个词时，他的头顶上传来一种奇异的摩擦声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，看到水晶之形吊灯在颤抖，随着一阵吱吱声和不祥的叮叮当当声，吊灯开始往下坠落。贝拉特里克斯就在他的正下方，他扔下赫敏，尖叫着扑向一边。枝形吊灯坠落在地板上，水晶和链子噼里啪啦，正砸在赫敏和仍然握着格兰芬多宝剑的妖精身上。闪闪发光的水晶碎片四处飞溅，德拉科弯下腰，双手捂着血淋淋的脸。罗恩跑过去，从一片狼藉中把赫敏拉了出来。哈利也抓住机会，飞身越过扶手椅，夺过德拉科手中的三根魔杖，全部指向格雷伯克，大喊： 滚滚到地！ 狼人被三重咒语抛弃，飞向天花板，然后重重地砸在地板上。纳西莎拉开了德拉科，免得他再次受伤。贝拉特里克斯一跃而起，头发飞扬，挥舞着小银刀，而纳西莎把魔杖指向了门口。 多比！ 他尖叫道，连贝拉特里克斯都呆住了。 你，是你打落了执行吊灯！ 小精灵跑进屋，用颤抖的手指点着他以前的女主人。 你不可以伤害哈利波特！ 他尖叫道。 杀了他，谢谢！ 贝拉特里克斯厉声喊道。然而又是啪的一声爆响，纳西莎的魔杖也飞到空中，落在了客厅的另一边。 你这个肮脏的小猢狲！ 贝拉特里克斯叫骂道。 你竟敢夺走女巫的魔杖！你竟敢违抗主人！ 多比没有主人！ 小精灵尖声说道。 多比是一个自由的小精灵，多比是来营救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的。 哈利的伤疤痛得他眼前发黑，他隐约地知道伏地魔再有片刻或几秒钟就会出现了。 罗恩，接着快走！ 哈利喊道，扔给罗恩一个魔杖，然后弯腰用力把拉环从枝形吊灯底下拉出来。那妖精呻吟着，仍然紧握着宝剑。哈利把妖精扛到肩上，抓住多比的手，原地旋转着幻影移形。在进入黑暗前，他最后看了一眼客厅，纳西莎和德拉科凝固的苍白身影，罗恩头发的红色，一道模糊的荧光掠过，是贝拉特里克斯的小刀飞向他正在消失的地方。 比尔和芙蓉的家，贝克小屋，比尔和芙蓉的家。 他消失进未知的空间，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重复目的地的名字，希望这样能确保把他们带到那里。前额剧烈地刺痛着，妖精的体重压在他的身上，格兰芬多宝剑的利刃撞着他的后背。多比的手在他手里抽动了一下，他猜想小精灵是不是想要掌控，把他们拉到正确的方向。哈利试着捏了一下他的手，表示同意。而后，他们落到了坚实的地面上。空气的味道咸咸的，哈利双膝着地，松开了多比的手，轻轻地把拉环放到地上。妖精动了动，哈利问： 你还好吗？ 但拉环只是呜咽了一声。哈利朝黑暗中眯眼张望，广袤的星空下不远处似乎有一座小屋，他觉得好像看到那边有动静。 多比，这是贝克小屋吗？ 他轻声问，紧握着从马尔福家抢来的两根魔杖，随时准备战斗。 我们走对了吗，多比？ 他回过头，小精灵站在几步之外。 多比， 小精灵微微晃了一下，星星映在他闪亮的大眼睛里。他和哈利同时低头看到了银色的刀柄，插在小精灵起伏的胸口。 多比，不，救命啊！ 哈利朝着小屋狂喊，朝着那边走动的人们狂喊： 救命啊！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些人是巫师还是麻瓜，是敌还是友，他唯一关心的是一片深色正在多比胸前阴开。小精灵细细的手臂伸向哈利，眼中露出一丝恳求。哈利抱住他，把他侧身放在清凉的草地上。 多比，不，不要死，不要死。 小精灵的眼睛找到了他，嘴唇颤抖着，努力想说话。 哈利波特。 然后小精灵微微站立了一下，变得无比的安静。他的眼睛像两个大大的玻璃球，里面映着他再也看不到的闪烁星光。